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嗯，最近我觉得可能好多职场上的朋友都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领导如果灌你酒，或者对你有一些 非分， 对那些行为，怎么办？王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吧？ 哎呀。 网上出好多攻略 啊， 我一看那些攻略吧，我觉得这些攻略都不新鲜，对不对？就 是 你能想到的，别人都能想到，类似那种，让你喝酒，你说我刚吃了头孢，有人说，有的姑娘说我最近正在特殊时期，不能喝，但是遇到真的想灌你的人，这些真的都不是借口。我有一个还不是女孩子，男孩子，电视台的，到了新疆工作，新疆朋友就比较能喝啊。他找了一个公司，到那儿以后，他说：“领导，我感冒了，今儿喝不了，喝点酒就好了。”领导，我刚吃了消炎药，喝点酒就好了。领导，我今儿什么时候喝点酒就好。不管你说什么，就这一句，而且你还处在试用期，你还特别想要这份工作，有的时候。你就真敢说我真的就不喝吗？是不是？是吧？就是咱现在有好多人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你觉得我就不喝，人永远有选择，我也相信这句话。 是， 但是当很多时候你想着，哎，我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我现在每个月还要靠我爸给我钱，我才能租房，才能在一个城市里生活。这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各个方面都挺好的，领导让我陪着喝两杯，我就因为这件事我就把这工作丢了吗？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就选择就忍了。是不是？ 当然，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职场潜规则，都是被很多人觉得不屑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比如说当你真正遇到说人说好了，你把这杯喝了啊，这1000万的单就签了， 哎，我喝呀，再喝一杯， 这不就完了吗？那人家能说，哎，你把这杯北冰洋喝了，这1000万的单我都跟你签了，怎么可能？ 对对对对对， 真的。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职场虽然有潜规则，但是大家呢得有一个底线，或者说他得有法律的意识，因为我问了很多的律师，律师呢就跟我说，说这样啊，伟子，说比如说明显这一桌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其他这几个人合着要灌的，好，这个场景啊就在这儿了，灌完了以后一旦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随桌的这些统一灌的人，都是从犯，一个都跑不了。你别说，哎，动手的那是坐他边儿的那男的， 对， 剩下那些人偷偷的走了，把包间门关上了，不， 对， 只要你们一块灌了都是从犯， 谁也跑不了。而且 这一块灌怎么界定呢？我只要没阻止是不是就算我一块灌了？这不是一直灌王维啊，我不说哎呀别灌他了，王维不行了，别让他喝了，我不明确的表示，我是不是就算默许？是不是这个就是很难界定嘛？因为有好多人说，你看我这个我也没管，但我也没直接让他那个喝呀，但是说你也没说别让他喝了呀，是不 是？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有风险， 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关于职场的这些问题，不光女性需要保护，男性也需要保护， 当然当然， 是不是？ 是， 不是说有的那个只有问题的男上司， 是 有问题的女上司， 是 现在也是存在的， 是。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王维说的非常对，大家要建立这个法律底线， 哎，对对对对， 对吧？而且有好多问题是你在干这个工作之前，你就要想清楚， 对， 对不 对？ 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干某一个工种， 对 这个工种的先天的生存状态，就是要经常跟别人，比如说喝酒，陪客户喝、吃喝玩什么等等，才能签到单。那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说我愿意， 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我就还要干这个，我要改变这个现状， 嗯， 有的时候不是说不行，稍微有点难， 是， 对吧？所以就是自己想清楚自己愿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个代价一定不能是破坏法律的。 当然 对吧？ 没说嘛， 这个， 就是个底线嘛，对吧， 哎，嗯， 啊，上班不容易啊，下班回家的路上也是很辛苦的。有部分网友反映呢，上海地铁的多条线路出现了乘客自带板凳坐车的现象。 嗯， 记者发现啊，在9号线、11号线确实是有个别的乘客呢坐在自带的板凳上。这个位置啊多选择在车头啊、车尾啊，啊，也有人直接把这个板凳支在了车厢门口和车厢那个连接的地方。 嗯， 对此部分乘客呢表示，哎呀，理解理解，但是不倡导。 嗯， 目前呢上海地铁暂无对此现象的处罚条例。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我小时候坐火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因为我现在总坐高铁。 嗯， 高铁一个座是一个座， 是 没有那个，好像没有站票了， 没有了，没有， 是吧？ 没有了， 只有偶尔能看到有铁路通勤的人员， 是 就是人家的员工， 是 那个，比如说在那儿站一会儿，这我都问了， 是 没有站票了。我们小时候坐火车可不是那样， 有 在火车站，就在西站，在北京站。 嗯。 全有买马扎的，是不是？就是你那时候站票很多，我也买过站票。就你别看回张家口没有几个小时，但是到春运的时候你真买不着票。 对， 能有一张站票都特高兴。那时候，那上车怎么办呀？有的是跟同学，或者人家有的人好心啊，说：“哎呦，你站这么长时间了，我站会儿，你坐会儿，人让你坐一会儿。”但是咱大小伙子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您这站就站着吧，一直。但你一直站着确实也难受，而且那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一直慢，而且啊，你别看是冬天，外面是挺冷，它那个车厢里因为人太多，那时候也不禁烟，就是在那个连接处还有人抽烟，那风也排不出去，那里头真的是又热，咱说不好听还有点臭，对吧？因为人太多了，你光呼吸它那个味道也不是太好闻，你在那站你还真是站不住。 是， 有好多人就买马扎坐到那个过道那儿。 嗯， 我就记得咱们那个卖东西的那个咱们的铁路上的服务人员从那儿过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我都觉得不容易，因为要过一个车厢，你感觉正常的话两分钟就过去了。哎，这个大哥让一让，那马扎往左搬一搬，那个师傅你稍微侧一点身，他且过不去这个地儿，太难受了。 不，但是这个也哪说哪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场景呢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 哎，对，特定 的时期，对吧？特定的时期， 嗯，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对， 对吧？这是一啊。 嗯， 再其次，因为这个你要坐的时间很长 啊，是， 对吧？你坐火车，比如说慢车， 最少三四个小时， 对吧？三四个小时起，那好，我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的地儿， 对， 我一坐三四个小时， 嗯， 这个的投入成本是可以的 啊。对对对， 地铁不一样， 嗯， 地铁你就算说上下班你都坐地铁， 嗯， 还是算短途出行 啊，一个小时差不多了，最长的一个小时差不多 了。对，那如果要是赶上上下班高峰的话。 你不用，你这个担心我觉得是多余的。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你手机都掏不出来，你还能把马扎展开，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边终点站到那边终点站。 哦，那你就有座了，你就不用拿马扎了。 这倒也是。 对不对？我觉得确实现在，那天你看我是看哪个新闻上面采访一个年轻人，就是采访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打篮球，打篮球，因为好多小区里都有自己的篮球场，但是都被跳舞的那个广场舞的大妈给占 了， 导致呢，然后那个好多的年轻人都聚集到附近，那还是那个疫情之前，大学还开放的时候，说好多周围的居民都跑到人那个大学里头去打篮球了，导致原来比如说人家那个大学生每天下午能打两小时，现在因为人太多，在底下要等接波等好长时间，学校学生也是怨声载道，但是普通的人就采访了，说那小伙子你住哪个小区，他说我住哪个，说你们小区就有篮球场啊，对吧？你怎么不在那儿打？你小伙就说我们篮球场被大妈跳广场舞给占了。他说那你觉得应该让给他吗？小伙子就说这就跟 我上下班坐地铁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我也是早晨七点，比如说今天我就到了公司了。 嗯， 然后我上了一天的班，到九点了我才下班，我非常非常非常累了。我在地铁上，我就想找一个座位，我想歇一会儿。但是这时候上来一个大妈，你让不让？你还是得上。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好多时候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思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自己带一个马扎，可能也是解决这部分问题。 是可以理解。 对吧，就是我确实累，我也不坐那个座位了。来了以后我还得，你说老年人上来，老弱病残孕上来了，我是不是得给人家让，对吧，我那肯定得让。那这个我自己带马扎我不用让了吗？ 大爷您坐我这凳儿。 对不对，我觉得确实年轻人现在非常非常辛苦，尤其你说你要是真的像我刚才说的，早上七点你就到公司了，晚上九点你才下班，你疲惫了一天，你真的是想找一个地儿坐一会儿，是不是？有首歌不是那个叫什么十点半的地铁，所有人都有了座位，边上一个妹妹靠着我睡，我也不忍心把她推开。我觉得这首歌就写得特别好，大家互相理解吧。我觉得现在老年人好多做出好榜样，有的年轻人要给让座，说小伙子我不累，我这一天出去遛弯就坐这几分钟的车，我看你工作一天了，你比我辛苦，你更需要这个座位。也有这样的大爷大妈，我觉得越来越多，就 是 座位以后是谁需要坐谁坐。当然我觉得咱们画出来的，因为每节车厢都有两个类似黄色的或者红色的那样的，专门写了老弱病残孕的座位 专座。 我是建议啊，大家如果不在这个行列里头，那个座位我们就空着。因为我在很多的国外的很多国家，大家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默契。大家可以思考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咱们应该也提出自己的想法。就是车上人再多，那两个黄色的座位年轻人也不会坐，不是老弱病残孕的人，人就是不会坐，那就是不给你坐的地方。那就不存在说你怎么坐我座位什么这些争端，也就没有。老年人上来自然有地儿坐，对吧？我觉得大家也能思考一下。 对，对啊，作为国人首选的消暑水果，往年每到盛夏啊，这个季节啊，也是西瓜价格相对便宜的时候。 对， 然而今年不同了，不少消费者发现，虽然这个时候正值西瓜供应的高峰期，但西瓜的价格有点贵。走访市场发现，西瓜的价格呢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高位运行，过去常见的一元瓜几乎没了。就连北京市面最常见的地雷瓜，也保持在每斤1.5到2元之间的高位。而近年来销路不错的麒麟瓜，消费者呢如果想买一整个可能得花费50块钱， 那可不十斤左右嘛，你一个大瓜。 说的是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仅在2018年就消化了超过7000万吨西瓜，如果不考虑运输与销售当中的耗损情况，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超100斤西瓜。今年的西瓜的售价为何居高不下呢？难道西瓜都不够吃了吗？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今年的西瓜贵的根本原因是供求关系产量较往年下降所致的。那中国的国品流通学会的同志就说了，说过去的一年当中西瓜的行情不景气，瓜农信心不足，导致了种植面积不断的减少。 而且根据那个，我也跟咱们庞各庄的那个，咱们的瓜农聊，今年的天气也确实有影响，因为今年正在那西瓜长个的时候， 对， 咱们连续的 下雨 刮风，对吧？导致那个西瓜皮啊，他说比往年就要厚， 对， 然后里头的那个，反正他给我解释了一下，说西瓜皮要是厚呢，里头的瓤肯定就会少，但是呢，好处是甜度比往年要高一点点， 对， 但是确实今年的瓜不便宜， 这个就等同于最近一段时间我看数据显示说鸡蛋都贵了嘛，鸡蛋贵了，后来也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今年夏天热， 对。 就也不是说今年特别热，就是每到夏天这个热的时候， 鸡产蛋的产量 哦 下降了， 他也热了， 就他也觉得热，因为你想人家使劲啊 啊，对， 人家 不使劲一身汗呢，是不是？ 说的是、 啊、谁愿意、 哎、 也没空调， 不愿意干。 哎，反正今年的瓜，我记得每年啊，一到九月份或者八月底的时候， 嗯， 那瓜的价格你会觉得唰一下就下来了， 是 不是？平时你比如说，我记小时候， 嗯， 还有那种几毛一斤的那种，现在是没有了啊。但是你也能感觉到，比如你六七月份的时候，你吃一个瓜，咱们就说买半个吧，十块钱啊，对吧？现在呢，可能到八九月份可能五六块， 嗯， 你觉得这个价格是唰一下腰斩，但是今年非常坚定， 嗯。 一直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上啊！ 哎呀，所以我琢磨了琢磨， 嗯， 今年确实瓜我也吃了。 对啊、 哎， 你今年吃了不光是庞各庄，还有娱乐界的瓜，是不是、啊？吃了有点撑，是不是、啊？最近。 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 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西瓜今年不便宜啊，松茸也贵。云南啊，就是专门交易这个野生菌的交易中心，惊现重达900克的松茸王。 哎呦， 摊主要价8600。 我的妈呀， 少一分都不卖。 嗯， 这朵松茸王产地是大理的东山，才摘下的时候1100克。 嗯， 但是因为现在呢水分蒸发了，所以就变900克了。 啊， 今年呢因为雨水少， 嗯， 松茸长势不如往年 啊， 吃了可惜了。 啊， 所以买来一般都泡酒。 哎呀，这玩意儿可不能等啊，是不是？等到明天就变600克了，因为全是水啊。不过王维吃过鲜松茸吗？ 鲜的没吃过， 刚摘下来的。 对，太鲜的没有， 没吃过。 对对对， 哎，刚摘下来那个松茸，直接刺身，蘸一点酱油， 嗯， 就非常非常好吃。 哎呀呀呀， 稍微的，比如早上摘下来的。 嗯， 你到晚上吃， 嗯， 按说已经在对于咱们这种不产菌的地方， 嗯， 你已经觉得很新鲜了， 嗯， 但这种刺身就不行了， 嗯， 拿那个烤架一夹， 嗯， 一烤也非常非常好吃， 嗯， 希望大家那个当疫情赶快过去啊，咱们比如说到云南呀， 嗯， 这些产菌的地儿， 嗯， 其实真到这种菌大量上市的时候， 嗯， 松茸也没那么贵， 嗯， 我记得我当年在泸沽湖边上玩的时候， 嗯， 在那湖边上有一个大排档叫好人小吃，好人小吃就卖，他都不叫菜，他就是自助餐，你交20-30块钱他就仨菜随便吃，里边有一个菜就是松茸炖鸡，你交20-30块钱你随便吃，吃到你撑，你说我吃不动了，我只要你能吃他一直给你做，你就说在那地儿松茸到底值多少钱，而且确实非常的香非常鲜，尤其是我记得当年他们给我讲说，你在山上玩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有的附近的那个村民刚采完那个松茸在那个背篓里头嘛， 嗯， 你当时就跟他谈，你说大叔这个多少钱多少钱，对吧，他那个市场上也是卖嘛，你就当时就给他扣下，非常非常便宜，而且你回去夸夸你一切一吃， 嗯， 太棒了， 嗯， 现在想想都觉得买不着，买点松茸干也非常好，味道也特别足，炖鸡什么的搁两片儿， 嗯， 哎呀那个味儿啊都饿了。 在江苏的苏州，女孩调皮超市玩粮食，把几种谷类啊混在了一起，多种粮食呢被掺在一起呢已经无法贩卖了。那工作人员呢通过监控看到，小女孩呢不但将粮食掺在了一起，还不停地搓呀揉啊，工作人员找到这个女孩之后呢，让家长带着她在货架子把混进去的谷物挑出来，不然就要求家长您都得给买了 啊。就如果你是这家长怎么办，王老师？ 我买了， 买吧。挑出来太难了， 太难太难。 但是人家这个也是合理的， 啊，当然的， 不然人家也没法卖。 是的， 但是我觉得买回去也没事儿， 嗯， 因为我现在在家，我自己也掺。 哎呦， 你看我现在，自己我跟大家得汇报一下，我们家吃米饭怎么吃啊？ 嗯， 包括我现在买好几种米， 嗯， 糙米是一种，咱们的精米是一种， 嗯， 然后红米， 嗯， 一种，然后黑米， 嗯， 一种，然后藜麦。 嗯， 一种小米儿，一种最近还掺了点薏米， 哦， 哎，所以每天我们家比如蒸一锅那个米饭， 嗯， 我得倒腾好几回， 嗯， 就是这个倒一点儿，那个倒一点儿， 嗯， 然后反正弄最后蒸出来这一小壳啊， 嗯， 后来我也觉得有点麻烦了，因为每次你都得现 mix 现混有点烦， 嗯， 我就弄了一个大的那个圆的那么一个容器， 嗯， 带盖儿的，我就把这几个米咚咚咚咚就倒里头，然后我就拿着使劲摇啊摇它半天。后来我还上网专门学了学怎么能把它摇得匀一点， 嗯， 因为你在上头，你想摇到底下不是太容易，使劲摇摇摇。现在每次吃就吃这个 混合的米，哎，是食物的多样性。没准我觉得小朋友也是这个意思。 不，我觉得小朋友是这样啊，就是 咸的。 不，他一定没有恶意 啊， 他一定把这个当成像 玩沙子， 哎，玩沙子呀，他仅仅是这个目的， 对， 而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给你捣乱，没有那个意思。不过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换一个角度，就是之前。我弟就跟我说哥，带着孩子应该到农村啊，乡间地头啊，去踏踏青啊，或者什么。哎，我说挺好，那你不能老在城市里头这么憋着呀。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挺好。 哦， 就是去了以后，你看啊，就是接触大自然啊，新鲜空气啊，那是一方面。然后你比如说一看，哎。跟孩子说这个是老玉米地 哦， 一看哦，那老玉米， 关键是你认识吧？ 不，有的我认识，有的我真不认识。看完这个以后，后来我弟就跟我指说，哥，你看你边上的这一棚是什么？ 哦， 然后也是大概那一片长得也不高，大概就到我小腿那么高 啊，西红柿是不是？ 我说这个，我就问孩子，孩子说爸，你这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弟跟我说这个是红薯 啊，红薯 哦、 啊， 我说好红薯、 啊， 那你想，孩子通过这个记住红薯了，再往前走，也是嚯、哦、长一地， 啊， 也是长起来也就到小腿 啊。 后来我弟说，哎哥，你看 萝卜、啊、 这个跟刚才那个虽然高矮一样，但是你看叶子呀， 嗯、 包括那个盘的这个样啊， 嗯， 不太一样。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呀？ 啊、 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嗯、 啊，说这个是你爱吃的。 啊，面条是不是？ 花生， 花生，啊、 哎。然后再往前走，又一地，哎，还开黄花， 开黄花， 哎，我一看、 啊、黄瓜， 哎，就那个 啊，倭瓜， 哎，大倭瓜 啊， 然后还有丝瓜什么 啊， 都在郊区可以看到。 哦、 啊，孩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认识这些植物， 对， 挺好的呀。 对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从积极角度讲，这个小朋友他把这些谷物都混在一起了， 起码这些米他认识了， 他认识了，他知道， 是是， 哎，这是绿豆，那是红豆，这是江米， 啊、 那是薏米，挺好 啊。对，五谷，你混了半天，我也考你一个， 哎， 五谷是什么五谷？ 嗯， 老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你分不分这五谷？ 五谷那。红豆绿豆 什么玩意儿？ 哦，老玉米。 没有，告诉你，记住，技术卖书道、 哎、 回去查查这五个字都是什么意思。五谷是这个意思。不过刚才你说那个我挺支持。 嗯， 那天我妈给我发照片了， 嗯， 咵一给我拍了好多个这种蔬菜啊植物。 嗯， 我说妈又去哪儿玩了，我妈没回我，又给我发了好多张。 嗯， 我说这哪儿啊，还挺不错的。我说就是咱们家后院，其实我们家后院就几平米，他就种了好多东西。 嗯， 他就你看这个茄子，那个什么，包括有好多现在还没结果， 嗯， 就是花儿。 嗯， 他给你拍的，你就觉得哎，大自然这还挺漂亮。我还以为他去哪儿呢，人不是，自己老人都爱种，包括现在年轻人渐渐也有这个意识。我那天看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叫农场主的一天，我看这干嘛呢，在一个院里头烤点串儿，然后呢还有好几张照片是拍的，他好像现在大家可以到昌平或者哪儿有那种基地，你包一亩，你说是你包一亩，或者你包20平米30平米，其实就是一小块嘛，你可以指定我是在那儿比如说种地的农户，王维帮我种，我要茄子黄瓜什么的，一年你给人多少钱，你我保证呢给你都用农家肥，没有公害的这些，然后定期呢，哎，给你送点这个，这儿熟了给你弄点那，他说特别开心，他说去了以后一也是像你说的，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这些， 对， 葱开花了都不知道葱是什么样，是不是，好多人你更别说那个一看英子你就知道是萝卜是花生，大多数人别说小孩，大人也都不认识， 是 都一样啊。他说通过这个，哎，发现这东西没长，没到锅里之前，原来是长这样的，没见过。然后他觉得一挺有意思。二，他老觉得现在主观呢，就觉得哎，超市里啊什么那些，肯定都是打农药啊或者什么，他老有这种怀疑。哎，这怀疑不一定是真的。 对， 但是他就觉得你看这地儿我实实在在我看见了， 嗯， 这人家这些大哥每天给我比如说浇农家肥啊什么的这些我都能看见呀， 嗯， 那这个东西我自己吃着更放心， 对， 虽然比在超市买要贵不少，但是他 他定期给我送，这是我自己种的， 嗯， 我觉得我健康更有保障。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另一个思路啊， 挺好，挺好，嗯，啊。四川成都，网传成都理工大学设了一个恐龙养育专业，引发网友热议。对此呢，学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就说了， 嗯， 说学校没有这个专业， 嗯， 你这都是谣言， 真是 恐龙都没有， 怎么养育？ 对呀，啊，怎么养？ 哎，你就说现在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网上经常会有人就不知道他就编一个什么， 嗯， 弄得好多的工作人员吧， 嗯， 还得回应， 嗯， 以后能不能设立一个机制， 嗯， 就是明显看起来这些就是不可能的， 嗯， 能不能就不回应？ 嗯， 是不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的单位都得对于好多事儿， 嗯， 都得回应， 嗯， 对吧？当然，我觉得这态度肯定是值得表扬的。人家说了一什么， 嗯， 但是就类似像这种明显不可能，还要耽误我们的工作人员时间去回应，以后这些就不用回应了，对吧？ 别，还是得回应， 还要回应一下。 对， 万一是前沿科技的，你是不是？ 当谎言，你比如说 啊，说一千次变成真的了， 对吧？ 啊， 得回。 对， 回 啊，还是得回一下。 是是是，得回 啊，行 啊， 嗯， 近日，四川雅安的艾雅康用6年时间拍摄思光穷鸟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关注。 嗯， 他呢，6年前开始拍鸟类。这6年时间当中，他走过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全球范围内3000多种鸟。 嗯， 他有一个目标，在10年内做出一本鸟类百科全书， 哦， 向大众科普鸟类的知识。 嗯， 啊，当然了，人家去了很多地方，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 嗯， 比如悬崖峭壁呀，啊， 嗯， 山川河流啊， 嗯， 见的什么毒蛇呀，毒蜘蛛啊，那都常有， 嗯，哎， 但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鸟类， 嗯， 人家一直在行动。 哎，对，我觉得咱们国家有好多朋友渐渐的这2年也开始从事这样的事业了， 是， 对吧？我觉得非常受人尊重。 是， 包括我还认识一个兽医，原来就是在咱们国家有一个什么猛禽保护基地， 嗯， 在那儿做这种非盈利项目做了很多年， 嗯， 就是挣很少很少，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钱，但是干非常辛苦的工作，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咱们中国人对于这类博物的东西， 嗯， 他好像不如国外的朋友有那个体系啊， 对， 对， 是吧？咱们你看那天咱俩看那电影叫什么《怒海争锋》， 对， 对吧？人家那个讲那都是二战之前的那个事儿， 对， 一战的时候的那个事儿，那时候看起来武器什么都还非常落后的那个状态下，哎，人家比如说一个船出海了， 嗯， 然后就要留一段时间给船上的所谓的科学家， 嗯， 然后要采集当地的这个植物动物的各种各样的标本， 嗯， 然后回去编成书啊什么的， 嗯， 好像国外他一直有这个传统， 有有有， 咱们好像在这方面相对就要 薄弱一点， 薄弱一点， 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这2年大家可能通过对文献呀，包括书籍呀、 嗯、 电影呀，渐渐的对这方面，我觉得也重视了，是不 是， 是， 是？ 国外其实就观鸟啊什么的，它是一个特别大的门类， 对对对， 好多电影里你都能看见，在海边或者什么地儿，有一个人扎一个帐篷，在那儿拿一个高级的相机， 是 一直在拍， 是 就是专门观鸟，这还是专门的一类作家， 是 就专门写这个鸟。大家看前2年有一个电影叫什么《佩小姐的奇幻城堡》还是《漂流》 嗯， 那里头不是他们走到那海滩上就有一个人就在那儿一直，那就是一个那个写鸟的那个作家， 对， 对， 对， 对 吧？ 是 这些人非常值得大家尊重， 没错，没错啊，在伊犁。周女士乘坐从伊犁开往乌鲁木齐的旅游大巴，看到司机边嗑瓜子边开车，并和旁边的导游啊、乘客呀、啊、聊天，没有人劝。周女士表示，当天雨下得很大，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后背都发凉。中途司机还开错了好几次路。 哎，你看，我就老觉得，每个人现在都敢拿手机拍， 嗯， 但是就没有人敢说一句话，都期待着别人能发声， 嗯， 说没有人劝阻，为什么您不能说呢？ 嗯， 因为您也在这车上，也不是说是为了别人，是不是？也为了自己的健康， 嗯， 所以下回我是希望咱们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越来越少，像这种事都关到您自己了，您还不勇于发声，这个就有点说不清。别老期待别人，你这好多有人听来像那个动画片里的话是吧，动画片里好像老有这种，就是当每个人都期待别人为自己的正义发声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可能就走向灭亡了什么的。那你为什么不当那个人呢？我觉得其实说一句，他可能就是没意识到，他觉得他生活这样，他这样开车就是对的。那你说他一句，他可能就意识到一车的人都安全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来啊，那咱们再看另外一件事儿啊，这个在湖州的吴兴高新园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女子的报警，说呀她和中介有纠纷需要调解。之后呢，警方了解到这是一起经济纠纷。女子呢要提前退租，中介认为违约了，押金不退。随后在电话当中，女子跟中介就越吵越凶。视频的画面显示，女子在接警大厅内大呼小叫，拍桌子。民警警告女子注意场合啊，不料女子突然就发飙了，指责民警办事不力，并打砸办公室的用品。最终女子因为扰乱单位秩序和阻碍执行的职务，被处以行政拘留6天。 你看现在好多人，反正只要我吃亏了，那就都是你们的问题，对不对？只要我占理了，一切都没问题。 只要我闹 啊， 都得给我。 关键是你在什么场合闹， 是 什么场合都不应该闹， 是。 但是有的人就是不分场合，有的场合你闹一闹吧，顶多人劝一劝你，有的场合闹一闹就聚一聚，是不是？ 哎呀，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啊，这都是属于没脑子的啊。 Don't do that to me. 我真想大闹一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员工因为上班的时间穿短裤，被公司开了，最终获赔近3万元。 哦， 丁某呢，曾是北京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店长要求穿工作装上班，丁某拒绝说这么热天儿，对吧，也不开空调。法院审理认为，公司主张丁某因不穿工装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故与他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公司应支付丁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哎，你看这说穿短裤就被开除了，我也穿短裤。但我觉得好多单位对于着装上吧，没有硬性的要求，只要你不穿的特别过分， 是 对吧？那大家觉得夏天穿个短裤是吧？那个大家觉得也可理解。 是， 但人家有的特殊的行业，就要求你着装必须得正式。 当然了， 对吧？ 当然了， 你要说我是一律师，我那个跟人打官司，我今天见那委托人，你也穿一短裤，穿一踏了板，你就觉得不那么严谨， 是 不是？ 是 我觉得有好多地儿，既然人家公司有要求，挣着那份钱，那按照人家的规章制度来，肯定是应该的。就是以后大家呀，方方面面的法律意识都要增强，对不 对, 对？ 公司你想让自己的制度得到落实，那是不是应该由律师帮您把这个东西规定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哪怕打官司咱也占理， 对， 是不是？那咱们应聘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违反法律，也咨询一下是不是他真正的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了，对吧？ 不过这个再聊一题外话，那天我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提到了关于叫过度服务的问题。 过度服务， 哎，过度服务、因为不是前一段时间一直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吗？ 对， 说某餐饮企业人那个服务是挺好，但是过了 烦， 哎，对对，过度服务。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吧 太难伺候， 又哪说哪了。你比如说，你去商场，买衣服，比如说买衣服，那当你一进门，所有的店员都说欢迎光临 啊、 然后等走的时候、感谢光临，就类似这种，你觉得还好 啊？对， 还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相对消极的服务吗？ 啊， 懂我意思吗？ 相对消极， 相对消极就是它不是发自内心的 啊， 对吧？只不过就是说上头我要求我了 啊， 那就要求我进店的客人和离店的客人，我都要说这套嗑 啊， 不说的话，我这整个一套流程算没完成。 觉得人家态度不是特别积极， 那当然了， 是不是？欢迎光临， 哎，对 啊，感谢光临， 哎， 慢慢走。那种， 哎，你不觉 得这就不行？ 哎，对对， 要求太多了。 哎呀， 是不是？ 哎呀， 还不允许我们那个普通员工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出门刚丢5块钱，你还让我说欢迎光临，我说了就不错了。 哎，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你说是不是过度服务？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界定感受是非常不一样。就比如你看，昨天我们有一个群里，讨论一个问题，两个女孩儿，在讨论去剪头发，一个人介绍另一个人去他常去的一家剪头发的地儿，说这个人他提前说了一句，说这个发型师啊，别的都挺好，就是话多。你剪头发的时候，因为人家女生不像咱男的20分钟完了啊，人家那可能又洗剪烫什么的，一堆可能一两个小时都算短的。说他一直跟你说话，你不理他吧，显得没礼貌；你理他吧，你确实不想说那么多话。说只有这一个缺点，但是昨天这个人去了以后，说 全程一句话没跟我说，我觉得非常好，我还办了卡。就是他见到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啊，就是我想跟你多说或者不想跟你多说，但是就类似这种服务人员跟你聊天， 嗯， 有的人会很享受， 嗯， 有的人觉得我一天在家没人跟我说话了， 是是是， 我到那儿比如说我就专门打一出租车，我就愿意跟的哥聊一会儿， 嗯， 是吧，那个天南海北人给我砍砍， 嗯， 我觉得高兴，是不是，我这一天充实， 嗯， 剪头发的时候我从那儿无聊， 嗯， 那人跟我讲讲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呀， 嗯， 是不是，哎，但是还有一类人就觉得你别跟我说话， 嗯， 我上车就想睡一会儿， 嗯， 我剪头发就想闭会儿眼， 嗯， 我都跟人聊一天了， 嗯， 是不是，你还得在这儿，我花着钱我还得陪你聊。你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就是陪客人聊天，怎么就叫过度了？怎么就叫不过度？ 感受不一样， 对吧？ 感受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界定，对不对？ 很微妙，很微妙。 你怎么做逗人投诉？ 哎， 你说怎么不跟我说话？太不热情， 嗯， 怎么老跟我说话？太烦了，是不是？ 哎呀，现在美容院也好啊，或者说那个理发的店也好啊， 嗯， 人一般跟你聊的那套嗑， 嗯， 人都是有剧本的， 哦， 按着那套剧本流程走， 对，最后都走向了办卡，是不是， 哎，对你们办卡 冲点儿，是不是啊？大哥又没钱了。 近日，广东佛山一位叫阿坤的男子爆料，说自己的前老板在朋友圈发布了很多辱骂他的话和照片，差不多有一年了，让他不堪其扰。他表示自己在被从事饮料批发的这个前老板辞退之后啊，在同一条街的另外一家饮料批发店找到工作。前老板觉得，哎，你看还在这条街上，那你抢了我原来这生意了， 嗯， 啊，拿走我这客源了， 嗯， 可是呢，这个钱老板就表示啊，说当初啊， 嗯， 阿坤是自己离职的， 嗯， 他没有职业道德， 嗯， 还把自己这些商业资料就卖给别人了， 嗯， 这怎么行啊， 嗯， 所以一定要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局面， 嗯， 嗯， 目前这个店铺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已经介入调查， 嗯，哦，哎，就是有好多的高端的企业都会跟你签一个叫竞业协议， 哎，对， 对吧，就是比如说王维是一个科技公司的重要的技术人员， 多少年之内 不 能从事相同的工作， 或者说你有几个公司，对吧，是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嗯， 你从我这儿辞职可以， 嗯， 但是在几年之内， 嗯， 你不能去这个几个公司， 嗯， 都得给你写在你签的那个协议里。当然了，人家比如说那导致你那这市面上干这个就这俩公司，那我就会干这个， 嗯， 我从你这儿你给我开了，那我吃什么， 嗯， 他可能也会在这几年的保护期内给你一定的补偿， 嗯， 都会写到合同， 嗯， 但是咱饮料批发这 小卖部可能签不到这么细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吧，嗯，你很难说清楚这客人是你的吗，今天是你的不一定明天还是你的， 嗯， 大家就和气生财， 嗯， 有那个天天发朋友圈发一年这种毅力，你其实用在那个好好的开拓客源上，其实这钱早就赚回来了， 嗯，说的是， 对不对， 说的是， 别跟别人较劲， 嗯， 这社会上有好多事儿，就是你都是在较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劲，对 不 对，不 用较劲， 嗯， 你想一提这我就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了另外一则信息，说超级马里奥， 哦， 哎，超级马里奥， 嗯， 说进行了拍卖， 哦， 就那个 那， 哎，游戏啊， 哦， 进行拍卖，你知道卖他的第一版这个游戏 啊，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 第一版就是咱原来小霸王游戏机玩的那种， 哎，对，当然人家那个肯定不是小霸王的啊， 啊， 懂我意思吧， 啊？ 人家就是属于， 啊，对对对， 那边 我 公司原装的，那个， 原装就是那个感觉的，十六位的那种， 哎，对对 啊， 原装的 这能卖？咱们那时候游戏卡不才200块钱吗？ 人家这个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头版， 头版， 哎，第一波 啊， 第二个原封没动的。 哦，没拆过 封，包装都没拆的， 啊， 完好无损的， 啊， 就相当于那个时候我买就觉得，哦，经典供着， 啊， 不玩， 对， 啊，就怕浪费了它， 啊， 你知道这一版 云南那贵了， 秘密买家买的， 秘密买家买了，这买了他也不会玩， 那不玩， 对吧？ 就是我，哦，超喜欢， 啊， 就留着了。 啊，这得啊，这是孤有钱人的世界，咱猜测不了。 200万， 200万，我的妈呀！ 当时我看完这我就。

声音， 美景的声音，美景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